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 让经典重现。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七回，李安求监制，梁继章编导，倪康原著，伍永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李学斌、朱曼子、温泉、陈炳球、曾永强、谭翠莲等联合播出。透明光第七回现在开始。 真是莫名其妙，有乜理由连捷克宗教都咁紧张想找我帮手？如果是平时，我都或者会帮下佢。可惜而家嗰种神秘嘅物体，嗰种能够令人体嘅肌肉组织变成透明嘅物体，对于我嚟讲更加重要。如果我唔即刻查出呢种神秘物体嘅下落，用乜嘢成个荒岛都住满咗好似黄燕同埋燕芬咁嘅透明人？是啦，摆喺古箱里面嘅神秘物体而家究竟喺边？我諗当晚黄燕梗係带埋呢种神秘物体去搵罗蒙洛教授。如果係咁，好可能而家呢件神秘物体仲喺罗教授屋企吧。不过而家罗教授已经一个人去咗埃及，而布拉克嘅行踪又俾警方留意住。咁呢件神秘物体会唔会收埋咗喺其他地方？唔係啦，睇情形都係要去罗教授屋企睇下有冇发现先至得啦。呢个时候都会有电话嘅。喂 喂， 请 问係咪韦斯理先生啊？ 係，边位？请 你等一阵啦，巴黎嘅长途电 话。哦，巴黎嘅长途电话，边个搵我呢？喂、 我是纳尔逊，你就是韦斯利先生。 原来是鼎鼎大名国际刑警的创办人纳尔逊先生。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 听说你拒绝了捷克宗教的请求。 请求？你认为他这种态度是向我请求？ 韦斯利，你都不是不知捷克宗教的为人的了。不过无论点都好，我希望你哋两个以后合作愉快。 你话咩话？我同佢合作？你认为真系有咁嘅必要？ 我当然系啦，不过我唔会逼你。如果你有兴趣嘅，我希望你再同捷克宗教联络下，问下佢属下嗰位优秀嘅情报员系点样由大厦跌落嚟跌死噶啦。 好，我会同佢联络。不过希望佢唔好再激嬲我啊！好啦， 我睇唔会噶啦，你放心。希望你哋真系可以好好地合作啊！ 好， 系咁啦，拜拜。 真系遭遇到好大嘅麻烦。以纳尔逊国际刑警创办人嘅身份，如果唔系真系有利用我嘅价值，佢冇理由打电话嚟求我嘅。冇办法啦，唔睇僧面都要睇佛面，打个电话俾杰克宗教啦。究竟佢哋有咩麻烦？喂 喂， 是不是杰克宗教？ 冇错，我是。你是卫斯理啊？我早就知道你实会打电话俾我噶啦。 唔好讲咁多啦。你啊，那个精明嘅情报员是怎样由大厦顶楼跌落嚟跌死的啊？ 你可唔可以嚟嚟我哋总部，等我详细讲俾你知啊？ 有咁嘅必要咩？ 你听我讲。那个情报员由大厦天台跌下来之后，在临死之前讲了几句话，现在我想来想去都没办法解释到他的意思。 杰克宗教，你那位精明的情报员在临死之前是不是讲粗口骂你啊？ 什么话？维斯利，你嘿、 唉，这么小气都有。唉，算了，钉烂电话又不关我事。杰克宗教呢份人真係易嬲，不过因为咁，我先至可以利用佢呢个弱点嚟拒绝佢哋嘅邀请。啊，免得节外生枝，去同勃拉克教授啦。咦，有人拧门噃，唔止系管家蔡伯噶，如果系佢，佢实会出声，唔会咁神秘嘅。不过如果系嗰啲贼仔，头先我讲电话咁大声。冇理由佢咁夠膽明知故犯嘅，喂啦，都系匿埋先，睇下咩人嚟啦。啊，洞门打開咗啦噃，点解门口冇人嘅？唔通我眼花？唔系啊，望出去出边都唔见有人啦。咁洞门系边个打開嘅？咁奇都有嘅。道门点解又会无缘无故咁闩翻埋？张凳点解会自己拉咗开去嘅？而且张凳中间无端端凹咗落去，好似有人坐喺上边咁。唔通有个隐形人入咗嚟？如果真系有隐形人，咁究竟有几多个透明人？唔通佢哋就系黄燕同埋燕芬？或者他们已经找到完全变成隐形的方法。喂，他在找什么？看情形这个一定不是黄燕或者燕芬。不过如果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看他们都是找不到什么的了。我维斯利不会乱放东西在家的。他又是坐回低了吧。等我睇下佢到底想点先，攞咗我嘅纸同笔喺度写紧嘢啊！奇，究竟佢写咩？睇嚟佢嚟呢度系另有目的嘅。一阵等佢走咗，睇下佢写低啲咩字得。那個隱形又走咗喇喎，等我出去睇下先。 喂先生。 唉，俾你嚇我一跳。 做咩呀？我樣好難睇咩？ 係呢蔡伯。頭先你喺門口有冇撞到人？ 撞到人？唉，我呢輪咁黑，撞鬼就有啫，撞到人喎。喂喂，係咪又有白骨精呀？ 冇冇， 我哎呀，咁都好啲，哎啊，我都精㗎啦。自从嗰次之后呢，就係碌有叶冲过个凉，洗清晒嗰啲衰气㗎啦。 呢个世界真係无奇不有啊。 哎呀，你头先喺屋企搞乜鬼㗎啊？你整到呢嘢七国咁乱啊。 头先有人嚟过 啊？有贼啊？ 唔係。 不过呢个人， 呢个人点啊？ 唉，都系冇嘢。阿蔡伯，执翻啲嘢先。 哦。 呢个人究竟是边个呢？ 哎呀，你睇下你张台啊，柜桶冚唪唥打开晒，啲嘢抄晒出嚟嘅。 啊，系啦，嗰个人写咗啲咩咧？ 系咪呢张纸啊？呢张纸啊？睇下上面写啲咩？ 诶，等我睇下。 嗱， 啊，啲字写得好潦草噶嘛吓。今次俾你走啦。下次再嚟攞你名。 哎呀，呢个人来而不善噃， 睇嚟头先嚟嗰个人真系想杀我噶噃。蔡伯，呢件事你唔好同人讲啊。 哦， 等我打个电话先。 报警啊？ 可以咁讲啦。 哦。 喂，唔该你杰克宗教， 我系点啊？维斯里先生又想打电话嚟同我讨论关于我嗰个情报员临死前讲粗口嗰件事啊？ 唔系，你即刻准备有关布拉克嘅资料，我即刻去你嗰度。 啊，咁真系欢迎你噃！你要嘅资料已经放齐晒喺度等你好耐啦。 咁一阵见啦。 好，一阵见。 维先生，你要出去啊？ 系啊。 哦，咁几时翻嚟啊？ 好快啫，不过咁啊，蔡伯，你都系搬去亲戚嗰度住几日先？ 乜话？哎呀，喂，先生，呢间屋系唔系真系有嗰啲邋遢嘢啊？ 冇啲咁嘅事 啊， 不过为你嘅安全着想啫。 哦， 你搬出去住几日啦？ 咁都好。 小姐，我想找杰克宗教，他在哪里？ 哦，你是卫斯理先生啊？ 你怎么识我？ 我们这里有你的档案和详细资料的。 有我的资料？ 你 们传入我的资料有什么用啊？你们传的应该是布拉克的详细资料啊，小姐。 没办法啦，波士要我们这样做的。 波士？你波士在哪里啊？ 等了你很久的了，等我通知他先。 暗号嚟， 冇法啦！呢度啲保安系要做得周密啲先得噶。等我打开道暗门先啦。 吓，唔该晒你，白小姐。 唔使，我翻出去先啦。 我哋足之有机会喺呢度见面，认真欢迎你喎。 治疗咧， 坐低先。 好， 系咧，卫斯理，系乜嘢令你改变主意同我合作噶？ 你哋呢度有冇布拉克嘅笔迹？ 有， 所有国家的警方都有布拉克笔迹。他有影印本在这里。嗱，这里有几封布拉克写给他女朋友的情信。讲起上来认真好笑。一个冷血的杀人王，他的情信居然写得好缠绵抵死的。你看看。 咪住先。你不如看看我这张纸上面写那两句嘢。 我 看看是哪个的笔迹。 好，等我看看先。 看真啲啊。 我一眼就看得出呢，这些字冇错就是布拉克写的。 啊，真是布拉克。 鼎鼎大名的卫斯理，你怕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噃。 怕，我根本就不怕。不过当初我不想跟布拉克交手，但是事到如今，不止我怕杰克宗教，你都怕。 对不住，卫斯理，我要更正你的说话，我一啲都唔惊。 哦，咁都唔怪得你嘅，因为你唔知道而家嘅布拉克已经唔系以前嘅布拉克。 冇啊，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咪住，你话俾我听先，你哋嘅情报员系点样跌落嚟跌死？ 系咁嘅，嗱，呢度有份报告，写得好详细，尤其喺大厦天台跌落嚟。在未断气之前所讲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清楚。 嗯， 你放心，他不是讲粗口闹我，你自己看吧。 断断续续的吧。 我看来看去都看不明 白。等我看看先。我觉得好像有人跟住我，但是我就看不见他。他离我好近。我感觉到有一道力推我，同我话俾杰克宗教听，我冇办法完成跟布拉克嘅任务， 就系咁多啦。睇到我一头雾水，都唔知佢噏乜。 其实佢讲得好明白， 好明白。 推佢落去嘅，好明显就系一个隐形人。 咩话？卫斯理，你不要跟我讲笑呢，隐形人你真是攞嚟。 我不是讲笑，我是讲事实你听。推你个情报员落去的是一个隐形人，而这个隐形人就是布拉克。 什么话？你又说他已经变成透明？ 没错，是完全透明。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 布拉克写这张纸给我的时候，我只是看到支笔在写在动，但是完全见不到他的人。 连两个黑点都看不到。 两个黑点？ 没错。 什么？ 你看不看到他那对眼啊？ 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 透明人？就算你所说的全部 是事实。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 卫斯理，你使乜咁啫？呢度只有我和你两个啫。 咁你信不信我讲的嘢？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我怎会来这里找你啊？ 但是科学家已经证明，真正的隐形人根本没可能存在。就算是有，他那对眼一定要被人看到才是。如果光线能够通过他的眼珠，那他就会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是布拉克是看到东西的，不过他的行动没那么快捷，或者他所看到的东西没那么清楚都不定。 唉，如果真的好像你咁讲，我哋呢次认真麻烦。 仲使你讲咩？ 係呢，究竟佢点解会变成一个隐形人？ 关于呢件事我都知啲嘅。 嗯，好啊，讲嚟听下。 因为呢件事同我两个朋友嘅秘密有关，我唔可以讲太多俾你知。不过我可以讲俾你听，佢之所以变成隐形人同现代科学冇关系，只係同一件几千年前嘅古物有关。 古物？ 嗯， 落咗降头嘅，系点嘅？ 我就系唔知系点，知道就唔使咁麻烦。唉，睇情形，我哋都系冇乜办法噶啦。我哋走先。 啊，咪住。 啊，唔通你有头水？ 嗱，如果布拉克真系变咗一个隐形人嘅话，佢一定冇可能有着衫嘅。 系啊，啲衫唔会隐形噶。 嗯，如果我哋用啲墨水淋落佢度。咁佢系唔系原形不露呢？ 冇可能嘅，你都知佢係隱形㗎啦。地球咁大，你去邊度搵佢嚟淋墨水呀？ 難就係難啲，但都有咁嘅可能喎。 嘥氣啦。咦喂，咩嚟㗎？ 唉，真係睇唔出，我哋第一次合作，你居然咁消極都有。 我唔係消極，點解呀？ 咩點解啫？ 其他宗教。 嗯， 頭先我隻手掂到啲嘢嘅。 咩話？冇嘢啊。 唔係，有人喺呢度。 吓？ 邊個？ 唔通係撥啦？ 驚心動魄之為斯里科幻故事透明光第七回現在經已播放完畢。